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盗，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在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和集邮有关的喜剧片，叫做《游园》。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的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位每天走街串巷为大家送信的邮递员的故事。这部电影啊，不仅捧红了女主角陈燕华，更随后掀起了一股集邮热的浪潮。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一同来欣赏一下郭凯敏和陈燕华主演的影片《游园》的录音剪辑。精力充沛的青年工人丁大森，由于受到特殊时期的影响，文化知识较差，考不上学校，他的母亲只好把原来准备让女儿丁慧娟顶替进场的机会给了自己的儿子。在休息日这天，工会的干部老韩来到了他们家，丁大森的母亲热情地招待了他。 坐吧，来，这儿坐。 小芳啊，你退休这两年精神好多了。 托付托付。 是不是儿子顶替以后心情舒畅了？ 放下吧。慧娟，倒茶。 哎， 怎么样，女儿工作也着落了？ 丁母怕女儿听到，连忙向老韩摆摆手。 老韩叔，你喝茶。 好，谢谢。 坐吧。 怎么回事？ 本来让他上来是要顶替我的，可大森不争气，考学校几次都没考取，只好让兄弟顶替了。27、8岁的姑娘还待在家里，哎，日子过得不称心呢。 喝吧。妈，我去还书。 哎， 老韩叔，再见。 再见。 哎，谁也不怪，只怪大森不争气。 哎，我就是为大森的事儿来的。 啊，出什么事了？ 不，他最近怎么样？还闯祸吗？ 哟，老韩，你可别拿老眼光看人，一回家不是看书就是写字，屁股动也不动。 那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今天是厂休，八成上图书馆了吧？ 什么？他上图书馆？ 啊， 嘿嘿，你还包庇他呢？你看看他的考试成绩， 86分，还不错嘛。 不是，你看看这个吧， 才16分。 嗯。 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是长江、黄浦江。哎呀，明明是长江黄河嘛，哪又跑出个黄浦江来了？哎， 这成绩还不如解放初期我教出来的扫盲班呢。 扫盲班？ 哎，小芳，当年你的学习成绩多好啊！ 一晃都30年了，那时候我就是你班里的学生，我记得你还常常表扬我呢。 是，小芳。 哎，你别小芳小芳的，我都老太婆了，还是叫老芳吧。 对，叫老芳。小芳，你的宝贝儿子就是不如你呀、啊。 你也别把人看死了，这孩子干活还是不错的。 哎，他干活是挺卖力的，可文化呢？ 那也是四人帮害的，能怪他？我看这两年他进步已经不算小了。 什么进步啊？ 咦，不闯祸了呀？ 谁说不闯祸？这不，丁母话音未落，丁大森就一脚踢碎了学校的玻璃。他连忙翻墙逃跑，却看到两个流氓堵住了年轻漂亮的邮递员周琴。 你们要干什么？ 交个朋友嘛，啊？ 谁敢动？ 丁大森飞身从墙上跳下，俩流氓以为他会武功了，撒腿就跑。 有种的别跑！ 胆小鬼。 谢谢你了。 小意思，你上哪儿？我做你的保镖。我以前没见过你吗？ 我是新调到这地段来的。 哦，欢迎欢迎，我叫丁大森，不过你记不住没关系，反正也不会有人给我写信。 你这人很有趣，我记住了，你叫丁大森。 对对对，你呢？ 我叫周琴。 啊、 哦，这上面有。 啊、哦。 每封信的背面都有我们投递员的图章。 哦，嘿，巧极了，这是我姐姐的信，你就交给我吧。 不，我自己送。 啊，你不相信我？ 我要熟悉熟悉。 啊，走吧。 好。 丁大森和周琴走到了家，并把那封慧娟男友高强寄来的信交给了母亲。他的母亲偷看了信里的内容，并随后把信封重新的粘好。对于信中看不懂的地方，他决定请教一下儿子。 哎，我问你，鱼宴两个字怎么讲啊？ 什么鱼宴？ 哎，鱼就是葱烤鲫鱼的鱼嘛，宴就是 no 天上飞的大雁嘛。 你知道还问我？ 哎，我是说鱼宴两个字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鱼宴 啊， 啊，是一种像大雁一样会飞的鱼，就是飞鱼。 飞鱼？ 嗯。 你人倒挺聪明，怎么文化考试的成绩那么糟糕？ 母亲把卷子递给了他。 啊，老汉来过了。 嗯。 哎，不是鸭蛋，还好。 还好呢。 嗯。 连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都答不上来，也不知道脸红。哎，我可给你撒了个谎，说你到图书馆去了，明天见到老韩可别说露露嘴。 嗯， 母子俩正说着，慧娟走进了家门。 姐姐。 嗯。 有你的信。 慧娟拆信就看，大森凑了过来，随后大森也向慧娟询问了于燕的意思。晚上慧娟在读高强的来信时似乎猜到了什么，在慧娟陷入爱河的同时，大森也对周琴有了好感。这天大森故意在周琴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 小周。 哦、丁大森。 信做完了？ 完了。 这么快啊？ 这儿的大街小巷我都摸熟了，送起来就快了。 嘿，你可真行。 我送信的地段到这儿就完了。 你这工作让我做就好了，这一带的大街小巷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怎么会这么熟？ 我没事嘛，就在这儿逛逛马路，看看热闹。 怎么会没事呢？你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有啊，多了，踢足球，打康乐球，打少林拳，都喜欢。 都是武的，没有文的吗？ 文的有啊，看电影，打扑克，下象棋。呵呵， 就这些？ 还有，哦，还有集邮。 真的？几年了？ 从小就集。 是吗？ 啊， 那你的集邮部一定很丰富了。 集邮部？ 能让我看看吗？我欣赏欣赏。 对不起，集邮部给别人借去了。 拿回来一定给我看啊，不要忘了。 好，一言为定。 再见。 再见。 大森完全是在吹牛， 他只好硬着头皮在小豆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勉强凑好了一本机油册。大森马上跑到了周琴的单位，才知道周琴在加班呢。晚上大森在商店的橱窗旁终于等到了周琴。 你上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半天。 等我干嘛？ 请你看电影。那 真抱歉，我今天累了，车胎坏了。 哦，哎，我把机油布带来了。 你记性倒不错。你说过你从小就集邮 啊，时间不算长，当然也不算短喽。 你排列邮票根据什么原则？ 原则？ 我是说分类，你是怎么分类的？ 啊，我是按照关系分类的，有关系的就放在一起。 这倒新鲜。那么这枚张飞的脸谱和尖手刀放在一起说明什么关系呢？ 哎，这两把刀不就是张飞用的吗？你笑什么？ 这枚脸谱是谁？ 这谁不知道，鲁智深嘛。 把他和鲁迅放在一起又说明什么关系呢？ 都姓鲁吧。 都姓鲁？ 哎，俗话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嘛。你笑什么？有看法就说嘛。说怎么不说啊？ 突然周琴的脸色变了。 我没想到你会骗我。 骗你？ 这些邮票哪儿来的？借的。 借的？我丁大森会去问人家借邮票？你也太小看人了啊。 不懂装懂已经很不好，骗人不诚实就更不好。 这是什么话？我为了你要看机油布，求爷爷告奶奶，把腿都跑断了，可你算我看错了人。 两个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一到家，大森看到了正让姐姐辅导功课的星星。 星星，我问你，张飞是不是用刀？ 谁说张飞用刀？他用的是丈八蛇矛枪，三国演义上写的清清楚楚。 啊，那么这两把刀是谁家用的兵器？ 这又不是刀，这是古代的货币。 啊，那么说鲁迅和鲁智深五百年前是一家，有没有错？ 当然错了，鲁迅又不姓鲁。 不姓鲁姓什么？ 姓周，叫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我们语文课上早就讲过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哪知道，你连这个也不懂。 完了，完了。 大森，你怎么了？ 一切都完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欣赏影片《游园》的录音剪辑。大森想和周琴重归于好，但是没想到周琴却不理他。沮丧的大森找到了小豆。 小豆，他真的不理我了。唉， 怎么 这种日子再过下去我都快得神经病了。 爱情嘛，总要考验考验的。 再考验我的命都快考没了。 别灰心嘛。你要每天按时等在门口，他一来你就上去搭话，别怕难为情，更别怕碰钉子。 得了得了，根本不行。你看啊，他给你们家信就这样。 这倒难办了。哎，我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你听着，后天场休，上午10点，你在家等着。 干什么？ 他一定会自己找上门来，并且还会用一种温柔亲切的声音主动叫你丁大森。 你别胡扯了啊，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哎，谁跟你开玩笑？我问你，如果我写一封挂号信给你，听清楚，是挂号的，他能不送吗？ 送又怎么样？ 哎，为了叫你盖图章，他能不喊你的名字？ 哎，对呀。 大森满怀欣喜，还特意进行了一番打扮，没想到信却让姐姐帮他签收了。 于是小豆故伎重演，大森终于如愿以偿了。 李大森， 哎，小周，是你叫我啊？ 有你的挂号信 啊， 请你盖章。 盖章？我没有土章，签个字可以吧？ 当然可以 啊， 请吧。 哎，笔签哪儿啊？ 这儿 啊。哎， 可以，谢谢。 啊，哎，你不生我的气啦？ 那是两回事。现在你是用户，我们对用户要态度和气。再见。 再见。哎， 还有事吗？ 我想跟你谈谈这。 如果跟工作无关，就请不要再说下去了。 周婷指了指心， 你那些话还是留着跟他说去吧。 嗯， 上次是个咪咪，这次又出来个丽丽，你交女朋友的本事都不小啊。 这哎，这不是啊，这简直，我绝对没有，我怎么 算了。既然很难说清楚，就不用解释了。以后有你的挂号信，我还会负责送到你手上的。再见。 大森气坏了，到了单位，冲着小豆就是一拳。 哎！ 你这家伙太不够朋友了。 你讲不讲理？我一片好心帮你跑腿办事，两封挂号信的邮票都是我掏的腰包，你倒这么对待我。 一片好心，那你为什么信封上老写小姑娘的名字，什么咪咪丽丽？ 你说那个呀，那是我代替你向她示威的。 示威？ 哎，就是要告诉她，堂堂丁大森不是骑马货，她不要，别人还抢呢，叫她别那么神气。 你别胡扯了，她还真以为我有女朋友了呢。 哎，怎么，她吃醋了？那好啊，嫉妒正说明她爱你爱得深嘛。 去你的，还爱呢？我找你帮忙算我瞎了眼。 哎，算我倒霉。 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大森从星星那儿得知少年宫有集邮讲座，他就想方设法的进去旁听。讲课的是一位老集邮家。 小朋友你们好。 大爷你好。 大爷好。我今天要跟小朋友啊，哦，还有个大朋友讲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世界上第一枚邮票的故事。我特地请了几个小木偶来表演一下，大家欢迎吗？ 欢迎。 好，那么现在就开始。1836年的夏天，英国的教育家罗兰希尔先生正在苏格兰的一个村庄里避暑。有一天，忽然他听到了马蹄声。 请问这儿有位叫爱丽丝的姑娘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 哎，我就是爱丽丝，您是来送信给我的吗？ 是的，小姐，请你付邮费吧，5个先令。 对不起，先生，我没有钱，不能收。 那怎么行呢？政府规定信送到了，收信人就要付钱的。 我实在没有钱，仁慈的上帝可以证明。 唉，他真可怜，这钱让我替他付吧。 谢谢。 不用谢。小姐，现在你可以看信了。 不用了，先生，内容我都知道了。 啊！ 我和未婚夫约好了，如果他平安无事，就在信封上画个大圆圈， 现在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圆圈，何必再看信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人呢？ 因为我很穷。 原来这样，看了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发明一种价格便宜的凭证，由发信人出钱买，贴在信封上，不要再向收信人要钱。对，就这样办。 小朋友，后来英国政府果然采纳了罗兰希尔的建议，1840年就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邮票，你们都看懂了吗？好，那就让我们感谢小木偶吧。 在一个雨天，邮局发行了一枚叫做世界通信年的邮票，已经成为集邮爱好者的大森自然不会错过。他在排队的时候就卖弄起来。这时正巧周琴路过这儿，他看到了这一切。 讲起世界上第一枚邮票的事儿啊，还得从1836年说起。在英国有一个教育家，他叫罗兰希尔，他在一个农村里头避暑，忽然呢，他看见远远有个小伙子骑着一匹马过来了，原来是个送信的。 哎，您说的响点。 好好，他，哎，我讲哪儿了？ 来了个邮递员。 哦，对，这个邮递员啊，是给一个年轻的姑娘送信的。这姑娘长得非常的美，弯弯的头发，大大的眼睛，一笑起来啊，他笑起来像一朵花一样的，可是生起气来也非常可怕的啊。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不讲了， 讲下去，讲下去。 后来他看见邮递员来了，就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激动的脸发烧，心直跳啊，不知说什么好了，就像我现在一样啊，就。 周琴也被大森的表现逗笑了。这两位有情人能消除隔阂，重归于好吗？慧娟的感情生活又会怎样呢？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得先告一段落，为您送上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在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稍后再见。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 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找，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继续欣赏影片《游园》的精彩录音剪辑。上半段节目当中咱们听了这部影片的上半部分，影片说的是青年丁大森结识了邮递员周琴，但是因为自己的一番谎言与周琴之间产生了隔阂，于是大森发奋学习，逐渐喜爱上了机油，这一切也都被周琴看在了眼中。下面呢，接着为您送上影片《游园》的精彩录音剪辑。周琴在给慧娟送信的时候，托她转交给大森一本叫做《机油基础》的书，这可让大森美坏了。晚上慧娟看信的时候，又一次陷入了苦苦的思考。 慧娟，我真不明白，你既然不满意现在的处境，为什么不肯回到我这儿来呢？人的等待是有限的，我都已经苦苦等了你2年多了，这儿有多少工作等着人来做，慧娟，人是会老的呀，祖国前进的步伐这样快，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人的等待是有限的，我已经苦苦地等了你2年多，什么意思？难道他等得不耐烦了？是啊，人是会老的呀。高强，你不要误会我， 慧娟， 哎。 听到母亲叫她，慧娟马上收起了信。 慧娟，你还不睡？弟弟的衬衫破了，我替他补补。啊。妈有句话跟你讲。 什么话，妈妈？ 你回上海，没能顶替我，受了委屈。哎，都怪大森不争气。可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谁叫他是个男孩子呢？ 我明白，妈。 像他这样年纪，还闲在家里，万一出去闯个祸，可怎么得了啊？ 妈，我从来没有埋怨过。 你们姐弟俩都是妈的心头肉，你日子过得不称心，妈觉得对不起你。 妈， 慧娟，说你在农场有个朋友，这是真的？ 谁说的？ 我也不信那些风言风语。孩子，你可别糊涂，对象的事儿妈给你张罗，工作嘛，国家总会安排的。留在上海，日子再苦，也比外地甜。 爱上了集邮的大森，一有空闲就整理邮票，从中获取了很多的知识。 啊，鲁迅的诗。 鲁迅最有名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 啊，“俯首甘为西子牛。” 孺子牛。 啊。啊，对，孺子牛，这谁啊？ 张衡， 是不是笔名？ 科学家不用笔名。 哦，这张呢？ 祖冲之， 也是科学家。 嗯，南北朝的，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周率的人。 圆周率 就是派嘛，和直径相乘就能得出圆的周长。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根本不读书。 这时慧娟进来了。 小周送你一本什么书啊？ 走。可有意思了，这上面就有讲世界上第一枚邮票的故事，跟那天木偶戏演的一模一样。 慧娟从这本书当中受到了启发，晚上她决定再给高强寄一封信。 高强，你来信说人的等待是有限的，你已经苦苦地等了我两年，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已经不愿再等了？是不是你已经有了新的对象？现在为了不使你为难，我要求你再给我寄最后一封信，信里什么也不要写，只是在这两张邮票中选一张贴在信封上就行了。如果你已经有了新的对象，请把这张荷花贴上，表明我们的事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你还在等我，就请贴上这张双飞燕吧。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一看到信封上的邮票，就会像燕子一样马上飞回到你的身边。 这天丝绸公司举办场记轻工知识大赛，大森所在的永嘉厂少一个人，工会干部老韩可是急坏了，正好大森跑来了。 小张呢？没找到。 小张病了，他来不了了啊！ 哎呀，老韩。 这时候大赛组织者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你们人再到不齐就算弃权了 啊。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大森你上去代替小张。 什么？我上 啊！ 大森转身就跑。 哎，大森，大森，大森， 老韩师傅，你就饶了我吧。 哎，我有办法了，绝不让你为难。到时候啊，你只要像庙里的菩萨一样，一句话也别说，往台上一坐就行了。 不行不行， 大森，你妈妈可是爱厂如家，她把一辈子都贡献给咱们厂了，你对咱们厂就这么没感情啊？眼看着他丢人现眼，啊！ 同志们，智力竞赛就要开始了。 走吧，啊！记着，千万别开口，有问题让他们回答啊。 你放心， 打死我也回答不出来。 哎，好好，请。 大森上台没多久，周晴就被小豆叫来了。这时主持人又出题了。 下面一个题目，《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写的是什么内容？请简单的把它说清楚。哪个场能回答？ 大森想起了邮票中双玉独取的小行章，鼓足了勇气按铃回答了。 永嘉场回答。 哎呦， 哎呀， 这段叫做双玉独取。双玉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读的是原曲《西厢记》，读的时候他们都用《西厢记》里的话，动来动去。 回答得很好，永嘉场得20分。下面一个问题，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有两句最著名的诗，是哪两句？请回答。永嘉场回答。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是孺子牛。 回答得对，永嘉场再得20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别瞧不起人，丁大森是咱们厂的秘密武器。 还有最后一个题目，谁回答的快，回答的全面，可以得30分。 永嘉场赶上去。 安静，安静了，同志们，请把题目听清楚了。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周率的是哪一国人？什么时代？圆周率的代用符号是什么？怎样用它求得圆周的长？ 永嘉场回答。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周率的是我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人，圆周率又叫派，它和直径相乘，就是圆周的长。 回答得对。 祖冲之没有笔名，因为他是科学家，鲁迅是文学家，鲁迅是笔名啊，他的真名叫周树人。 好了好了，后面不需要回答了。永嘉场得30分。现在宣布竞赛结果，第一名是永嘉场，得分190分。 经常这个还真不简单， 不简单，不简单。哎，老韩师傅 啊， 以后您可别再戴着眼镜看人了。 哎，我不戴眼镜更看不见了。 获胜后，大家兴奋地把大森抛向了空中。看到大森表现出色，周晴也向他表示祝贺。 我真高兴你今天取得的胜利。 这算不了什么，只是一点小小的光荣。 你对你今天的荣誉有什么感觉？ 哎，我自己怎么好说呢？赞扬的话没有别人讲的呀。 要听赞扬的话吗？那我问你，《红楼梦》你看过？ 看过，越剧电影。 不，我是说曹雪芹写的小说《红楼梦》。 没有。 鲁迅的书呢？读过几本？ 一本也没有读过。 那让我怎么赞扬你呢？ 这总比一点不知道好得多吧。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太低了？ 我觉得你今天答对的那几个题目并不值得骄傲，不过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你看你看，又不高兴了。好好好，今天不谈了。哎，上楼去看邮展。 在这里，大森看到了许多他从未见过的邮票。 小周，我们厂里也要成立集邮小组了。 你也是发起人吧？ 那当然了。我最喜欢这几张生肖邮票了。 我也很喜欢， 这都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设计的。 哎，怎么没有我的生肖呢？ 你属什么？ 老鼠。 明年是甲子年，就要出老鼠邮票了。 你们邮局管不管出邮票的事儿啊？ 怎么了？ 我提个意见，这生肖邮票为什么一年才出一张？这要到哪年才能出齐呢？ 你不懂，这套生肖邮票的魅力就在于它要花12年功夫才能收集齐全呢。今年是猪年，你算算，要到哪年可以出齐？ 1991，快快，还有8年呢。 8年，这个8年对我们的国家是很重要的，因为第6个和第7个5年计划都要在这个8年里完成，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更是很重要的。你打算怎么度过呢？到1991年羊年邮票发行的时候，你还这样悠悠荡荡，养着迷途的羔羊吗？ 迷途的羔羊？ 大森，我希望你别再混日子了，拿出点牛劲儿来，好好写点什么。 什么什么？ 看你，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见。 哎，不不不，我要牢牢地记在这儿。你是说不要再混日子了？ 对， 要做牛不做羊。 什么？ 要拿出点牛劲来，好好地学点什么，不要再做迷途的羔羊了。 对，再对也没有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来欣赏影片游园的录音剪辑。和周琴分开以后，大森就报考了夜校，在家里母亲又收到了高强给慧娟的信。拆信的时候，他把那张双飞燕的邮票给撕坏了，就从大森的集邮册里找了张荷花的邮票给贴上了，而慧娟却误认为与高强的缘分尽了。大森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琴，于是周琴就趁着休假的时候去到农场找高强问明白。去之前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江浩误把他当作慧娟了。第二天周琴到达的时候，江浩已经在迎接他了。周琴在这儿参观了牧场和生产车间，等待高强回来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场误会，问题解决了，周琴也要走了。这时候高强和江同志一起来送他。 我这一趟总算没白跑，搞清了一件疑难信件。 还要麻烦你替我把这些东西捎给慧娟。 这么一大包？什么东西？ 不过是我们牧场的一点产品，有奶粉、麦乳精，还有 肥儿康、香草巧克力、可可牛奶糖。 那他哪吃得了啊？ 没关系，吃不完高强可以帮忙，再吃不完将来还有孩子呢。 别瞎说，快一点。这是送给大森的，你告诉他我们这儿也成立了集邮协会，以后可以多联系。 这下他不知该有多高兴。 这是给慧娟妈的，听说她老人家经常为我们的事儿生气，犯胃气疼，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就托人配置了这瓶补膏， 用的都是我们当地出产的药草，专治胃气疼，百试百灵。 这倒是很需要的，对你们来说丈母娘这一关大概是最关键的了。好了，够我拿的了。 还有一件事儿。 怎么还有啊？ 还有什么？没有了。 你知道什么呀？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请你把这封信交给慧娟。 你不怕再给人撕掉邮票？ 不怕。你看这一边。 高强在信封的背面贴了8张双飞燕的邮票。 哎呦， 回到了上海，周琴就来到了大森家。 哎，你们看你们看，高强的决心可真大啊。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上面的邮戳不对，这邮票肯定是被你调包过，你还想瞒得过我这双火眼金睛？ 谢谢。信封我是拆过的，邮票也是我换的，这都怪我不好，可里边确实没信。自从慧娟从乡下回来，我就一门子心思把 盼着这一家三口能永远团结在一起，再也不要写什么信买什么邮票了。可没想到， 大妈，高强那儿建设的可好了，他说他们非常需要人，特别需要小学教师。 妈妈说了，上海再苦也比外地甜。 大妈，像慧娟姐这样又进士不出，又和高强分开两地，常年不能见面，您觉得她甜吗？她的日子不甜，你老人家能甜？ 是啊，不瞒你说，都不称心呢。 要是慧娟姐去了，您就有两个家了，冬天在上海，夏天上黄山，那多有意思。 是吗？等我结了婚，我们呐会好好的伺候你的。我也得你好的 淘气。哎像你这样没出息，谁肯要你哟。好了好了，慧娟，快进去给高强写回信吧。 嗯，妈，回信怎么写啊？ 哟，这么大的人了，什么事儿都要问妈呀。你怎么写我不管，你只要别忘了替我写上他给我配的药。我谢谢他了。 嗯，哎，代我也问个好。哎，姐姐，把这个双飞燕的八方莲送给我好吗？ 那不行。 受气。 不久慧娟就坐船去找高强了，临走时他把双飞燕八方莲送给了大森。这天大森得知小豆拿到了夜校的入学通知，而自己却一直没有收到，于是他跑去问个明白。 请问入学通知发了没有？ 都发了。 那我怎么没收到啊？ 你看看这有你的名字吗？ 有啊，你看， 有名字就一定有通知，不会错的，可能是你们家里人给你代收了。 哦，谢谢。 大森刚刚离开，周晴就从另外一个门走了进来。 同志， 嗯， 这个地址没有这个人，请你查查是不是弄错了。 牛步羊驼，哎，快追，这个人刚来问过。 哪一个？ 穿咖啡色上装的。 啊、哦， 周晴马上追了出去。 牛步羊同志，牛步羊同志，牛步羊同志， 牛步羊， 牛步羊同志， 小周，你叫我、 啊、是你？不对。 哎， 牛步羊同志，牛步羊同志，你是牛步羊同志吗？ 什么牛步羊？我不姓牛，我姓马。 小周，牛步羊就是我呀。 啊，你就是牛步羊 啊？你不是叫我拿出点牛劲来，不要到1991年还游游荡荡像个迷途的羔羊吗？ 所以你才化名叫牛步羊 啊。嗯，你又复活了一封死信、 通知你去上夜校的 啊。今天是第一天。哎呦，时间到了， 我送你去上学。 哎，我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要你送啊？ 走吧。 哦，走。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两个人并肩走着。到这儿呢，这部影片也就这样结束了。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著名的桑弧。郭凯敏和陈燕华分别扮演了片中的男女主人公丁大森和周晴。同样在影片当中还有着许多著名的演员，比方说扮演工会干部老韩的是演员牛奔，扮演机油家的是演员程之，扮演丁母的则是演员王苏亚。在电影当中，因为陈燕华扮演的是一位邮递员，所以他总要和自行车打交道，而在导演找到他的时候呢，陈燕华还不会骑自行车呢。导演桑弧就让他去上海最大的邮电局体验生活，还派了一个小姑娘特意来做陈燕华的师傅，每天让他去练车。刚开始的一阵子，陈燕华浑身上下摔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邮递员真没有想象当中的轻松。也正因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两年之后，导演桑弧又和原班人马一起拍摄了续集，叫做《女局长的男朋友》。 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呢，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来自卡朋特乐队演唱的 Please Mr. Postman， 求求你，邮差先生。在这里，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